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今天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好，在这一天呢，这个适合大家做一个年终的总结或者说反省，也是计划新的一年。那在这一天呢，三 D 华新闻带您关注到是在湖南衡阳发生的这一起人大选举的大面积贿选事件。在新闻当中我们是看到新华社的消息，12月28号呢，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就发出这个通告，在衡阳14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呢，当时是要有527名出席的代表，而要选举76名省人大代表，这是在衡阳的市人大当中选湖南省人大，一共是93名候选人，选76个人，而最后当选的这76个人当中呢，有56人会选，好，这个大家简单的数学来算一算，73%的会选率。而在这个湖南一共有多少名省级的人大代表呢？一共有702名，其中呢光是衡阳，哎，这个就是有56人是会选的，占到的这个比例哈，这个就超过了就接近10%了，别的地方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情况。那么根据这个情况的通报呢，现在就宣布湖南衡阳的这一届人大的这个代表当选无效，56名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对5名没有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省人大代表也是依法公告终止其代表资格。同时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以及3名没有收钱物但工作严重失职的人大代表辞职。好，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处理的结果。但是很多人都感叹说中国的这个人大的选举制度哈，一直让普通的老百姓觉得很模糊，是一块毛玻璃，好像背后有一个人影，但是你就看不见是谁。那这次呢报光了这么一个衡阳的所谓大面积贿选事件，反而让我觉得我自己还有一丝觉得高兴。当然一方面你说这个反腐是出了成效，第二方面说明咱们的人大代表还是有含金量的。 是， 你看这个五十几名的这个人大代表哈，花了多少钱，花了1亿多，哎， 是， 这说明哎这个人大代表真的不是橡皮图章，真的要真金白银的。 厚啊，对，刚才这么一讲到大面积，说真的，你说看这新闻呢，我觉得震惊的并非是它的内容，而是说贿选的本身并不令人震惊， 说实话， 对， 对，真的不会。但是我觉得例如说我会让我那天新闻上的 breaking news 跳出来的时候，我会比较震惊的是这个动作，就曝光出来这个动作，去说就是一下抓这么多人去把他就是曝光出来这个动作， 是整一个衡阳市的整一届人大代表都当选无效。 对，所以你会觉得它的内容是，我觉得，贿选这种东西，你说到处都有，而且说在中国，可能老百姓的这些所闻里面，其实这不太稀奇的。 不是，我觉得贿选可能还是其次，大部分人也不知道这个人大是怎么选出来的，所以说， 对。那你刚刚讲到含金量，确实是我整个你说看这些新闻的话，我会觉得中国真多人大代表，真多。你说从 以前不知道， 对，你会觉得啊，人大代表是不是中央这个就每年这三月开会的人大代表？后来发现原来每个省都还有每个省的人大代表。 市都有， 那每个市都有， 对， 而且他可能有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就透过这些新闻，我了解原来中国这么多的人大代表， 是，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含金量，你可能觉得越基层，或许他的含金量不是那么高嘛，可是有些时候你可能反过来看，也许他越到中央，他可能他的能够贿选的或者能够做文章的手脚并不多，因为他 或者我们也不知道 曝光，对，可能也不知道。可是你说他在基层，肯定这后续我们可以再讨论，肯定有非常多可以回本的方，要不然你说这些投资不可能钱砸到水里就没声嘛，对不对？ 你就说到我们在说到这个含金量哈，说这个1.1亿元人民币，一共是512名 名这个代表收受钱物，平均下来每个人2000多块钱的， 是 每个人2000多块钱。哎，你说这个在衡阳当地算多还是算少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背景信息啊，衡阳这个地方还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情？2007年。衡阳当时现在是14届人大了，那个时候是12届人大，当时的衡阳12届人大呢否决了衡阳中院的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个工作报告。这个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所谓民主建设或者说人大历史上面都是极其罕见的，就是人大去否决法院的一个工作报告。诶，如果我相信哈，这件事情拿到今天咱们来讨论说，哇，这个衡阳的人大代表厉害，认真履行自己的职权，连法院的工作的报告都敢否定。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哈，这个我能够找到的之前类似的例子只有2001年的时候沈阳有一个中院的报告被否决，而大部分的这个人大的这个会议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没有否决过任何事情。 是，所以还有呢，就是在你在看这些事件的文，就是新闻报道上，其实它太多的资讯并不多。可是我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我看了一篇就湖南当地的一个评论文章，我觉得挺有趣的。他讲到就是他把这件事情呢，就拿来批评，就是这就是有一些信奉西方金钱民主的这些人的一些行为。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会觉得现在的这些所谓贿选的这种模式呢，它是民主，就是西方的这些，就是你要选举的，选举是什么人玩的？是富人的游戏。 啊， 对，所以是这些有钱人，就是民主一定跟金钱挂钩，你要有钱才能选。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呢，很清楚的把这个贿选呢，去跟西方民主金钱游戏挂在一起。 好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坏的都是资本主义的。 对，所以其实看这篇文章是挺好玩的，就是西方民主是富人的游戏，还有钱代理的民主。 哦、 所以我觉得， 所以说他的意思是说，衡阳已经进入了西方民主时代， 应该是被西方金钱民主给腐化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哎、哦，这也是一个神逻辑哈。这个在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选举制度中出现了贿选啊，这个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的问题。哎，这个我觉得你要说到这个啊，就咱们来看一看价码。既然是讲金钱的话，价码一个人大代表值多少钱？那这次这个我们公开披露的信息，我只能平均下去除一除，1.1亿元行贿，510几名。那说实话，你这个每个人的金额，怎么说呢？以大家现在就像你基本上比较好的朋友结婚吃顿喜酒，也差不多是这顿钱。 是， 但是什么人会去？什么人愿意花这样的钱呢？哎，我看到这个腾讯的这个新闻，今日话题专门做了一个专题，他算了算，他说，在很多地方的这个省市人大代表构成中，民营企业家群体占到20%到30%，民营企业家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老板们嘛，老板他比较热衷于这个人大代表，为什么呢？有很多这个老板自己就是说，第一，人大会发一个那个证书嘛， 是 对吧？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哎，我是人大代表，这个是一个护身符，你就可能公安如果说要这个找你麻烦啊，这个也是最后一个在找你麻烦，你相对来说哈，这个会有一点安全性。第二呢，这个争取工程、争取这个合同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方便很多。那还有一个隐性的，我这里面没有提到，但我可以想到的，哎，每年这么几次开会的时间哈，你都会跟这个每个地方的省市一把手有一个接近的机会哈，这个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啊，虽然说有的时候记者也可以进去，但是记者没有办法上去跟人家这个平起平坐的，那你有这么一个机会，哎，这个中国人讲究关系嘛，说实话是一张入场券。你看现在长江商学院这种什么 EMBA， 哇，20万、30万的一个学期的学费，人家才这个2000块钱、3000块钱的一个红包，当选一个人大代表，获得一年的整年的一届人大的入场券，哎，这个其实生意还是蛮划算的。 对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在这政治人物上拿这些名片呐、你会发现上面会印非常多的名号， 对， 就他能够摆出来。所以你说刚刚讲到很重要的，就是他也许是做生意，他未必他本身他会有什么样的，可是你在这名片上面、有些时候未必是你主动说我要去要什么东西、要包工程或干嘛、可是你印张名片上面，很多人可能会自己上门的、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影响力未必是你自己要，可是你在这个名片上你有这个名号在上面， 总而言之这里面是有投资价值的，这个绝对不是赔本生意。你看这个咱们愿意花钱也花得起这个钱的很多老板们，这个很深知啊，我这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呢就出现过一个什么情况呢，有的时候你不是花钱哈就能够选上的，你花的钱不够还不一定能够选 就像这个2007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衡阳哈，也是当时发生过类似的，湖南不是衡阳，是湖南邵阳哈，是湖南的另外一个地方，湖南邵阳发生过这么一起贿选的这个事件，当时就有老板说。一开始说是这个在开会期间嘛，大家要有一个候选人的一个名单啊，大家要在也是差额选举嘛，差不多这个比例跟现在差不多，大约100人左右选这个70人。然后呢，在酝酿的过程中呢，哎，就有人给你指点了，就说现在的市价行情，他这个当时给出的数据啊，说1000块钱一个红包，1000块钱，然后采取什么方法呢？打电话给这个同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代表们嘛，说到楼下来取点资料。好，这个取了资料就走了，结果呢最后没有选上，他自己总结原因是为什么呢？最后有人说啊，你在最后关键时刻，我想可能竞争比较激烈吧，还要加钱，他最后一脚临门一脚没有保证，没有加钱，所以最后落选了，那就说明有人出的价码比他高 更高 啊，这就选上了。所以你看这个光看咱们贿选哈，虽然说你看有这个评论说这个是西方金钱民主的这个腐蚀，但是你金钱不够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级数。 对，可是我刚刚觉得讲到这篇文章就让我觉得哎笑了一下，但是我觉得他最终他把这个东西完全的腐败就跟西方的民主挂钩，他觉得他金钱，可他有忘记看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西方的民主上面还有另外一块，就是透明 啊。 对，那可能现在在中国这一块透明上面，就为什么很多地方它可以有上下其手的地方，可能就在透明度。对啊，你说选出来只要它够透明，而且它就算选上它也未必真的能够， 比如说像现在你把这个东西公开了以后，你就说实话你这个效果就已经达到了，至少你这一届就得重新再选。 是啊，而且你说到时候包工程在后面我们可以再补充，那包工程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法律上台湾的就是一个采购法的这些规定的话，什么都摊在上面的话，就算你真的上了，你未必真的有地方可以上下其手，所以人家在贿选这边他就会思量一下，我真的投下这些钱我回不回收得来。 对，大家都是聪明人哈，我这份钱捞不捞得回来，这个 生意不会有人做的， 这没错了。这个台湾啊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你说金钱跟选举，哎，说实话你没有钱你肯定没有办法选举，但是怎么样保证说这个选举就虽然有钱的介入但是不能够腐败哈，这里面这个尺度怎么样拿捏，我们待会儿听一下这个台湾是怎么样的情况。三立华新闻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哎，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哎，先更正一个数据哈，不好意思，我的这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这个1.1亿元的这个贿选金额哈，分担到500多位的这个受钱物的人大代表，平均每个人收了将近20000块钱哈，不是2000块钱，所以说这个事实证明衡阳的物价还是有飞速的提高的，这2000块钱估计现在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20000块钱一个人大代表哈，平均哈，这是一个平均的价格，所以说这笔钱也不小，可见这个民营老板哈，你还是得需要有一点实力才能够获得这么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地位。那说到这个贿选了哈，这个在选举技术上面我一直非常佩服台湾，其实现在有一整套的研究的这个方案，包括哎什么出口民调啊，这个各种这个民调的指数，你做这个动作跟做这个动作你民调的百分比会有多大的变化，包括这个电视上怎么投广告哈，这个一整套的这个政治生态在台湾非常的发达，所以在台湾就有人计算过吗？比如说一个立委或者说一个民意代表要花多少钱？ 至少我觉得上千万要 上千万新台币哦， 对， 上千万新台币大概200多万人民币吧。 是 啊， 他很多东西，你说他未必，你说他的这些经费未必是拿来买票的。 啊、 但是你说他，你看每次选举的时候，你看他路上都是插那些旗帜， 对啊， 他有宣传车， 竞选经费， 他要下广告、他要请这些帮他在总部这些服务的人员， 对， 要买便当，这些都是经费，对、 啊， 所以其实他未必说这些钱就是拿来贿选的、但是这些开销就是一套民主的玩法，从头到尾就结束都有一些的一套的规则，所以这些钱都是要投入的， 但是这个钱的话它是要公开的，对不对？ 对，要公开，其实就是政治现金法嘛，阳光法案，所以它必须要申报。就之前像马英九在选领导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有争议说就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没有报或怎么样，就互相拿来打，但马英九算是蛮诚实的。 对， 那之前如果大家还印象中扁家弊案的部分呢，就有一部分他可能把他的政治现金并没有就是可能回归在就他自己入了私人口袋，但是其实在某些程度他并不是完全违法的。 对，政治现 现金，所以我们先厘清一个概念，政治现金是有法律来规管的，政治现金理论上是合法的一个， 是合法的。 对， 所以你必须，但而且是每一笔你都必须是要公开明细的， 嗯， 就即使这个是捐1000万跟捐10块钱台币的， 嗯， 你都得要一条一条列清楚， 嗯，也就是说是一个专款专用，比如说我这个政治家在选举期间设立一个专门的账号， 嗯， 我这个民众啊，或者是我的支持者向他捐款，那我要公布我收到了多少捐款，并且这些捐款最后我怎么使用了。 正常来说，嗯，你说我是代表民进党出来选的， 嗯， 那最后你说这些选举现金没有用完，应该是最，嗯，最合理的方式是回归到党嘛，或者是说你这个候选人你最还有一些办公室的运营嘛。 对， 可是当初陈水扁最大就是因为他进了口袋， 嗯，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上面这个定义上面好像也没有，嗯，他因为他进了口袋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啊， 对，因为他进了，他可能说在他的贪污上面，他如果说用他自己的一些，嗯，选举的团队，就他后续有一些办公室上，我觉得这还 OK。 但是有没有人这样，就是花钱去，比如说送钱给你，请你投我票？ 当然有，我记得之前我们谈过一次，就是中国大陆一个贿选，我也在这谈， 嗯， 我讲过我自己的例子，我小时候收过钱的，嗯，这要来这边忏悔一下的， 哎， 小时候不懂事， 多少钱吧？ 其实那时候是应该是1000块的台币， 1000块台币， 我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有投票权，那时候，嗯，我住苗栗乡下，乡下地方，那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因为从小知道这种乡下地方，那时候我们特别讲这些人情 啊，对啊， 你通常你送了，因为现在大家会容易送了钱，但我不投你，我 检 举你， 哎，对，啊。我相信这所有人都担心啊。 可是当年那个气氛，像我，哦，第一次有投票权的话也要10多年前了， 嗯， 10多年前，对，那时候呢你说乡下地方重人情，我收了你的钱就一定投你票， 嗯， 就那些老一辈的， 嗯， 所以你常常会发现就是像那种奶奶 台湾人是讲情义的， 乡就不能说乡下人那时候就会发现就有一些人他就会，每一到选举前就会有一些特定，例如说，我们的户口登记在这，他可能就给这个村的可能一个小组长之类的， 嗯， 那他就负责每一家区派这1000块什么的， 哦，他会登记吗？你要签名吗？要签收吗？ 这签收就太笨，但是他就那时候会这样。那我记得第一次那时候收，你会觉得啊，就好像多了一笔零用钱一样。 1000块台币不错了， 对， 啊， 那时候还不错。 对，啊， 对一个我还在念书的那种零用钱， 啊， 但是呢，我没有投这个人，所以我没有诚信。对， 你这是什么情况？ 收了钱你只觉得啊有零用钱，可是当然这是不好。而且呢，那时候我妈 你说不好是收钱不好，还是收钱不投票不好？ 收钱不好，对。但那时候觉得哎有零用钱，但现在当然就这个我政治的气氛开放，就可能在监管上面廉政上面是比较多的进步，所以也未必有那么多感了。可是当年那个气氛上，确实是 还蛮多的。不是，所以你现在还记得当时送你钱的那个人是谁吗？ 忘了。 哦，那不是，那送你钱的那个人最后有没有选上？ 好像没有 ， 我记得没有选上， 啊。那只会有他一个人送钱吗？ 不会。通常很多都会，还有时候是一个你说并非一个主动被动的一个，就是有时候是你送钱，然后选民收钱嘛。 对，啊。 可是有时候呢，是如果你不送， 嗯， 选民就一定不投。有些地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分享过，就是特别是在一些乡下地方， 嗯， 可能你说不能说永远都学乡下不好，但是你说这些地方 就人情比较重的地方嘛， 人情比较重， 啊， 然后就可能一些票数年龄层次比较高的这些地方，嗯，他真的就会看你候选人到底有没有给我这个。人情， 啊， 人情，对，来一个这个包个红包或干嘛的， 啊， 我会去投票的， 啊， 你给我我一定投，但是我也在等着你给我，所以有些地方呢你必须得给，因为那个地方文化是这样子， 嗯， 我相信台湾到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也许山上比较落后的这些原住民地方， 嗯， 或者是说在乡下地方， 嗯， 你说即使说你说好我们讲知识分子一点，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选举， 嗯， 你说啊这好歹不像乡下地方是一个党的， 嗯， 可是我记得2009年那时候呢，那时候就闹出很大的一个就是贿选的，就好像到处送礼物嘛， 嗯， 就后来就有检举传的简讯，那马英九就震怒，后来全勋就重选了。 对， 那时候呢我们请了张协耀，就现在的陆委会副主委张协耀上节目来讲嘛， 嗯， 他讲很惨，因为他是一个规矩人，他就会去按店里嘛，就每一家派名片嘛， 他去送钱吗？ 对，没有，不是送钱，就去按那个拜访，就希望投票去拉票， 嗯， 可是他呢就是会留他自己的名片， 嗯， 可是人家就会觉得看到的名片就什么东西啊， 扔掉了， 人家可能拿了一个是水果礼盒，送什么东西的， 哦， 就很多的这些代表他等的是你的诚意 啊， 所以他不会觉得你来张名片你的青年，对，所以有些时候未必说你是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对，有时候选民你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选举或地区他的民智可能未开发到一个地方的话， 嗯， 有些时候你在这个地方选确实是比较辛苦一点。 那好，那所以现在在台湾比如说 这个在领导人大选的情况当中，如果有没有类似的这个可能性，可不可能再发生花钱买票的事情？ 你应该说，其实如果在现在台湾上，越大的选举越难，越往都市，你说领导人选举，你说完全没有买票，我觉得未必，但你说是这些领导人选举，他们的候选人或者是他们的党去主动发动这个买票，我相信也不会是，很多时候是装脚。就例如说， 对，庄脚是一个我觉得台湾政治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概念， 投资的概念。例如说，我今天我可能我经营好，我经营台北我江南，我新竹好了，新竹我故乡新竹，那我可能我这个村子我就负责，也许在这个地方我去帮你把这个票怎么样，就每一个庄脚嘛，那我负责。 庄脚就相当于我这个。我负责把这个地方的票全部给你收过来， 帮你经营地方的这个人呢，那有地方实力的人。那如果说我投资在你身上，你不是你给我钱，而是我自己愿意花钱帮你做这个投资，有一点像插花这种， 有一点像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叫做政治支持者，或者就是说我在政治人物上投资嘛，对吧？ 投资你。那一旦你今天你执政了，或许也许到时候我有一些地方的一些什么样，就你 今天我这些修条路啊，造条桥啊， 或者是你说你。到时候我提名我做个什么乡长、村长、乡代表这种地方基层的这些位置，所以这些大的比较高，就是领导人或者是说一些市长选举的时候，通常是这种由下而上自己去帮这些候选人去做的买票。但我觉得，因为越高，他其实他的曝光率跟监察度也越深，所以他们实在不太容易买票，反而是越基层，你说乡代表啊，或者是乡长、村长、镇长这种的，现在是比较可能的。对， 这个是哈，我觉得这个你看在不管是在台湾了哈，你看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当中，得票最高的。我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谁是钱是第二多的，钱通常都是最多的那个人。奥巴马每次连任两届都是因为他的这个募款远远超过他的竞争对手，所以这个你说这个钱哈跟这个选票它有没有关系？我想当然是有关系的，但关键是说你这里边有没有规则。那你如果说在一个没有规则的一个情况下呢，第一，我觉得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我明明送了2000块钱，为什么那个送了2500块钱的人就赢过我？我的2000块钱你谁还给我？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我觉得对于选民来说，那当然在这个湖南衡阳的这个。人大代表这个事情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地方，就是中国式的或者大陆式的这个人大代表的制度，它是一个间接选举的这么一个模式。我这个选民，比如说我是这个区的一个居民，我选我最基层的人大，但是呢，比如说湖南省的人大乃至全国的人大代表，并不是我直接选出来的，是我选出来的人大在互相选，在这么一级一级选出来的，所以说。越往上哈，你等于说这个代议的这个程度啊，你会被代表的这个感觉会越来越强，所以你到后面呢，你在基层的选民你并没有办法决定这样的事情。我能够决定，很多人说啊，那这个选民，你比如说在台湾，如果说爆出这个贿选的丑闻的话，你可能会影响一些选民的一个操作啊，你这个人买票我就不投你了嘛。但是你想，如果在湖南衡阳，你这个选民知道了，好，我这个大不了知道我选上来这个人大代表他收了钱，那我下次不选他。但是你影响不了他选上去的省级的人大代表，所以说你这个选民拿在手里的这个杠杆啊，感觉就比较弱。 是啊，其实我。台湾有一个就是这几年可能才实施的一个叫连坐法，就如果你政党提名的人贿选的话，政党要连坐受罚的，所以这会 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罚钱，目前是罚钱。就像之前在花莲呢，国民党提名的几个候选人呢，我记得是五个候选人都有，就因为社会，然后就是被罢，然后这时候国民党好像被罚400多万。就你每个政党也要为你提名的人做负责嘛，你必须要审核他嘛，你不能提了之后我不负责。 而且很多这种行动是通过党在运营的，对， 所以其实他可能你或许觉得他可能未必，你说如果几百万未必，但他是一个政党的形象的问题，所以这也逼使着每一个政党，你未来在提名这些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更严格的要求自我监督，或者是更严格的去审核这些人的素质。其实我觉得以目前来说，这未必是不好的啦，就可能他一步一步做，但这一步说，我觉得目前来说，你说一个人你乱提名一个人，其实他整个伤害的可能是你的2016的大选。 是， 所以我现在对每个政党去提名的，我觉得会是慢慢比较往比较好的方向。 所以你说这个湖南衡阳的这一起哈贿选的丑闻曝光了以后，当然我相信这个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儿哈，这个曝光了，让所有人都理解到说这个绝对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丑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它存在一个什么意义呢？说实话，这个 大陆有实际生活经验的人都了解，你这个人大的真正在政治决策当中扮演多大的这个能力呢？你除非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哈，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人大，很多时候确实很多人就觉得就是一个橡皮图章，你没有太大的这个实际权力。但是这一次的事件曝光了，让人理解到，第一，你看这个是事件是由中纪委巡视组进驻湖南之后揭发出来的，哎，中纪委有会去抓这样的事情。第二，我觉得也让选民或者说每一个这个普通有投票权的这个民众意识到，说你这个还是得为这个人大制度在一个负责的。确实中纪委的巡视组，这个同一个巡视组哈，我看了这个资料，这次应该是第10巡视组在湖南的应该是第二轮的全国的巡视。这个巡视组的这位负责人呢，之前接触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人民大学的这个招生的这个腐败案。好，这个巡视组进驻湖南28天啊，这个应该是48天不到，就接触了这个衡阳的这么一个案子。那相信这个线索可能在有传闻说哈，在第一轮巡视上半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中纪委的视野。那选择去打这么一个之前一直说是经济的腐败，或者说其他方比如说生活作风的这个腐败，这个很多人说是一个政治的腐败，我觉得它的意义哈比本身这个事件的本身要大得多。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接下来讨论一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哎，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发生在湖南衡阳的这一起人大代表大面积哈，具体的这个数字是 73%， 这个在衡阳的这一级选举当中 73% 的代表发生了贿选。那目前的一个处理呢，是本届的当选人大代表全部宣告无效，重新选举。那在这个事件中具体负责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明谦，他是时任在这个今年一月份这个选举的时候是时任衡阳市委书记以及衡阳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他在新华社的通稿中被宣布是失职渎职，对本案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这个童明谦就是又另外一只在这一轮反腐风暴当中被打掉的大老虎。所以中纪委的这个角色在这个事情里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人大的这么一个程序，它理论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那现在它由中纪委来介入哈，来调查这么一个人大贿选的腐败。一方面当然是体现了中纪委的一个惩治或者说端正政治风气的一个决心，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在想哈，说中纪委它是一个党的机构，中纪委是一个党的机构，它现在反过来管人大的这个事情，在程序上面或者说在效果方面是不是最好的，或者说人大那中纪委现在是因为有全国的两轮巡视哈，相当于这个古代的这个御史啊，这全国巡查钦差大臣发现问题，那有尚方宝剑，我这个说杀就杀。但是平时你这个人大的这个换届工作跟中纪委的比如说巡视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那在中纪委不巡视的时候，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可是你刚刚你点到这边，这也是我看新闻上觉得一个比较大，就如果说用台湾比较小的来看的话，就感觉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管法就是法纪的一个单位，然后去抓 国民党有监察 会，对，但就是管一般的一个选举的，就他在一个我不知道中国上面，就他在这个作为上面他的地位跟他做的事情上就或许是因为中国很多 他可能做的是一件好事， 对，他做的好事，但是他在一个就是真正的制度的一个分工上面是不是他是最合宜的？ 对， 那或许是说我中国是不是因为大部分可能也许在这些人大，他很多都是党员， 嗯， 所以 所以他或许这个党的这个出招，他或许是有些地方他是可以，确实是可以发挥到一个效用在，因为他的党员确实比较多。可是如果说这个国家跟党的这个分工的上面来说，确实你说我在看这些新闻的话，我也会有一些对疑惑。 对，我的一个疑惑是，他如果参选的这个贿选的这个人大代表是党员的，那当然中纪委他最后可能除了司法的追究之外，可能还有党纪的这个处分。那非党员怎么办？ 应该还是要回归到最后，就算是 当然司法，我觉得对 司法还是要回归到国家就是司法的体制上去做这些后续的这些审判的一些工作吧。对啊， 是。所以在中纪委的这个巡视哈，今年也是很多人关注到这个关于打老虎，老虎苍蝇一起打。那很多的时候在中纪委的巡视当中有什么新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呢？比如说今年六月哈，中央办公厅就转发了一个叫做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巡视工作的意见，以及中央巡视工作2013至2017年的这个规划。那现在领导中纪委的是政治局常委王岐山。那他就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在巡视组哈在调查的时候，除了加强对各省市一把手，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这个书记这一级的调查的时候，在调查时还要下沉一级，对这个一把手任职的上一个单位也要进行巡查。那比如说童明谦，我们放了童明谦的这个例子，他现在是湖南省政协的这个副主席，那他上一个任职的地方是衡阳，所以说这次等于说是追究了他在之前的这个任职的这个地方的责任哈，是体现了中纪委现在这个巡查的一个思路。第二呢，说这个巡视组在内部啊，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机制，叫做竞争机制，有一个组长库，实行三个不固定，也就是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和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也就是我随机组织这么一个尽量的保证它能够是中立的一个监督的机构，然后把它派到一个我可能之前也不一定能够预料得到跟它利益没有太大关联的一个地区，这样能够相对来说更加充分的行使它的一个职责。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大陆一个特色的政治体制当中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努力的一个尝试了。因为确实你刚刚说的，可能这个党政的这个关系跟不管在台湾啊或者说其他这个国家都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在一个党的体制内怎么样尽量的在党内实现所谓一体监督啊，我觉得这个中纪委在湖南的这个腐败这个贿选案当中啊算是一个尝试。 不过确实你说用一个外面的视角来看这一波，就从十八大之后这整个中国的反腐的一个动作来说，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来说观察，其实你会觉得会让人耳目一新的，确实是会。你说特别是说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法治中国嘛，那很多外媒就对中国的一个很大的质疑，就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下面很多的藏污纳垢，很贪腐这个东西，可是以前大家也会质疑他，你打苍蝇打老虎你究竟敢不敢打老虎。那事实上现在 关键是你什么人来打老虎，如果是比如说老虎的这跟老虎利益很相近的人，他怎么样打这个老虎。 对，其实很多我们昨天也大概提到，其实在打这些利益真的最大的就整个利益团体的庞大，你可能打下来的可能不只是一只老虎，是整个动物园。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真的是要非常大的决心，而且呢可能是不怕家丑外扬，你这掀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原来是这么大，可是你在经过这一轮阵痛之后，你可能给的国家的一条路是更清新的。但终究是要做到什么程度嘛。那现在你说这一波打老虎下来呢，有好几很多老虎掉下来，可是问题是你说后续究竟这些老虎会被办到什么程度， 这个小老虎们会不会长大成大老虎， 对，或者是说这些老虎最后你说在这些法治上面你究竟会有怎么样的法律惩治，我相信后续这些观察也是必须要持续。 这个我们来回顾一下十八大以后的落马的所谓的老虎们哈，我们把它定义就是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就暂且定义为老虎吧。从2011-2012年的这个12月开始，李春城四川省委副书记，之后比如说这个中央编译局的局长易俊清，湖北的省委常委吴永文，发改委副主席这个刘铁男，好，安徽副省长倪发科，四川文联主席郭永祥，内蒙的统战部长王素义，一直到最近的我们说的其实这个童明谦哈，现在因为只是调查阶段嘛，还没有一个定案，最近的一个消息是 是在四川政协的主席李崇禧，那包括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李东生，这个都是要害部门的一些人物哈，所以在决心方面可以说确实中纪委的这一轮全国的这个巡视也好，他的反腐也好，体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决心。但是更多的我想我们长远一点来考虑到说这个机制它能不能够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是啊，我觉得很简单一个生活的例子，我一批香港朋友他们其实不太看新闻，不太关心政治的。可是最近呢我们在吃饭，有个朋友就是你刚刚念那个四川政协主席这个。 对李崇禧吧。 李崇禧，对、啊、对，这个新闻呢我记得前几天香港媒体不断在报。突然我就有个朋友就问我说，哎，政协主席在中国是很大吗？就他的地位是多大？就突然你就发现这一轮，你会发现你身边很多哦，中国又什么东西又掉下来，又被抓了，又怎么样，又被对双规了，就很多东西突然这些平常不关注的人突然关注到，哦，原来最近很多这些事。 对啊，比如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人意识到，哦，原来人大还有选举是怎么进行的，我也想了解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这个贪腐，刚刚回到就贪腐这个打贪的这个动作，确实有它的一定的效果已经出来了。你说不只是大家觉得他的一个决心，或者是说其实比对中国可能很多香港觉得中国哎你就是贪嘛，可现在突然也会注意到他这些打贪的动作， 至少有人去打一下嘛， 已经是会注意到。可是我在回想到，其实在当年呢，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案子叫拉法叶案。拉法叶就是买了法国那个军舰的事情，然后有一个军官不是后来死了，到现在还没有调查。可我记得陈水扁当时上台的时候，他的那一句话真的是震撼人心，就是不惜动摇国本也要办到底。动摇国本， 为什么会动摇国本？ 这个案子可能查下来，你可能是要不知道掉了几颗星星在军队里面，不知道掉几个 就高官全部 要查出来。而且呢，当时你要想是往前查，是李登辉执政的时候，你可能是要查到上一届领导人，因为当时陈水扁还没进牢嘛，所以台湾还没有领导人坐牢的潜力。就你可能查下来是会翻天覆地的，整个军队或整个体制上或前个领导人得要坐牢的。可是他当初那种说话，在那个军队里面说话，我觉得那媒体上播出来真的是哇，大家觉得哇，民党执政可能真的可以把国民党这五十年黑金或很多的问题哇，动摇国本都要办到底。后来发现他下台的是自己进牢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可能真的先出来，就像我们刚刚讲，先出来的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结果。可是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可能在做这个事上，我觉得外界会观察的可能就是这到底最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 对啊，那我相信他，比如说全国每年两轮的这个，我回到刚才这个问题，说你这个在巡视组不在的时候怎么办？ 是， 你巡视组不可能每次都跟着你，或者说每个领导干部不可能办公室里面都装摄像头。 不过中国有一个，就我们这样谈两岸三地，就像说你说香港有可能有 廉政公署 、那台湾你说哈，最近很闹得很大的特侦组这事情，或者是说其实每次一到选举呢，法务部就有专案小组，或者是各地检察官，他们就有专门其实是为这个选举去做的一些检举热线，或者是做这些工作小组去查贪、去防贿嘛。那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是不是在司法的体制里面，其实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类似的，就是其实这一届的中纪委哈，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动作，就是他这个网站，这个监察部、纪委跟这个组织部的这个联合的网站，它其实网络的这个举报，包括有这个官员贪腐的落马的消息，第一时间也是在网上这个有一个曝光。哎，我觉得要说真的是体制建设的话哈，这个算是一个体制建设，就是跟以往信访制度的，因为信访毕竟你说你要访民，真正有的时候要递信上去，不管人还是或者人要到北京，这现在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甚至已经产生新的问题。但是网络的这个举报哈，是不是能够保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倒是说实话未来的一个看点。 对，不过回归两面，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人去举报这个动作，但用一点台湾经验来说呢，你说有时候举报它可能也会变成是一个政治手段。就可能你，所以我觉得在司法这个平衡就天平上面呢，你要去，你可能不能够放过，但是也不能够去造成一些冤案。就像你说很有名的，你们台湾就在之前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嘛，那时候呢就在选举前一天晚上，陈菊阵营呢就开了个记者会说抓到了。 抓到什么？ 抓到国民党阵营的哦，那这忘了那个候选人叫什么名字，就抓到他们，就发走路工，就是发钱贿选 钱， 对。可是抓到了之后，而且是在选举且投票前一天哦，就根本让就是国民党阵营完全没有时间可以去反应，所以整个 这对 选民是有极大的影响。 就后来证明就当然是没 那陈菊他是有什么后果吗？ 就可能他也只是替你没有什么后果、啊、 对不起搞错了， 可能只是啊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其实你说在这种操作上、哦、你说在台湾玩政治玩的有些时候、哦贿选它可能真的是一个实质上的贿选动作，但有时候也会变成是一种选举现在拿来做的这个工具、 是贿选，因为这是一张很好用的杀伤力很大的一张牌， 是很大的。 我说任何一个人贿选你这基本上都是一个这个死了，就是 而且你说司法单位他确实得查， 对、啊、 如果说你举报的话难道我还是得要花就调动去搜索或干嘛的、所以其实这是在司法在把握这个尺度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问 的、那当然我觉得你这个台湾有的时候说这个选举这些贿选这个问题哈，这个是富贵病哈， 这个 还恐怕大陆将来也许会遇到，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你倒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司法机关在什么时候介入？我们以前经常听说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哎，中纪委的一个通告啊，某某某这个被查清事实，然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是中纪委先调查，纪委先调查，然后再移送司法机关。那么而且通常在调查的时候呢，是基本上司法机关承接的线索全部都是中纪委的这个线索。那实际上中纪委你要完全的定义，我们刚才又说它是一个党的一个纪检机构，它并不存在一个司法机关的一个赋权。那么其实它的很多做法可以说你一个完全的一个标准来说恐怕有一点点问题哈。但是现在的中纪委呢，它可以说在这个上面有一点改进，以前是我把线索完全查出来然后再整个的移交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基本上不动然后来接这个案子。现在呢，哎，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凤凰周刊的这个一个专题的报道，说中纪委现在只要查出来有可以定案的一条线索，我就把这条信息整个的移交司法机关，剩下的由司法机关来跟进。我觉得这个恐怕我们刚才说了制度性建设，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来承担这个反腐的这个职能，因为毕竟我觉得他在这个不管是限制的这个地位啊，还是他的赋权啊，本身的职能方面他其实应该是有更大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来做这件事情。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比如说要贿选案，这个是不是应该由选举法来规定？中国是有选举法的，那你有这个司法机关来追究这件事情，是不是在一个机制的建设上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是啊，你刚才听你一路讲这个、我们刚才讨论党跟这个司法国家司法机关、我觉得在台湾就刚刚好颠倒、就刚好颠倒。因为通常你说去查这些贿选的话肯定是司法机关去检调，就发动搜索嘛， 对， 是由司法先启动、但是后续呢台湾在观察的很多是党的态度、对，你这个究竟就像说我举一个，你说你说这次啊可能人大这个全军覆没啊、台湾也有类似的例子。在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高雄市议长选举，那时候议长呢就是买票给议员嘛，就当时呢44个议席，然后有34个议员全部涉嫌收贿、就后来全部重选。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你说含金量呢，那时候一票500万台币，以现在我用现在最好的汇率来算，除以五好了，03年、就当作是五好了， 100万 的人民币一票、议员买议员到选议长嘛，所以你说那时候呢，你说司法机关启动这个调查之后呢，后续大家观察的、当然说司法机关后续的这些起诉啊或判刑还是一个观察重点、但是呢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态度反而是我们最重要，你有没有胆量从全部开除这些人、因为这很多地方是你的庄脚，是你可能在下一次选举、选市长、选领导人你要顾的， 对， 所以其实反倒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台湾刚好跟中国大陆颠倒、这个党上你可能观察的是司法、可是也就是说在台湾刚好颠倒过来，我们司法动了，可是我们观察你党叫你有没有这个 guts、敢做切割敢全部不要 啊？哎，这真是哈，这个台湾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那说到这个数字哈，我们现在很流行用这个数字的搞大数据来统计嘛。这个湖南其实之前也搞过一个统计哈，湖南的有一个报告说2012年呢，湖南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了，哎，有小数点的哦，85.9%。但是呢发展很不平衡，很不平衡当中比较好的那一边呢是什么呢？社会和谐和民主法治的这个实现程度。民主法治咱们来看，这个根据湖南省委书记徐守胜之前的一个报告哈，湖南的民主法治程度是多少呢？96.6%，只差3.4%哈。但是咱们要注意了，这个3.4%最后一里路啊，往往是最难走的。什么时候要这个，把这个96.6%跟这个贿选的73%放在一起啊？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73%的这个贿选比例降到零？好，那边相信这个指标也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了哈。这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湖南衡阳的这个大面积人大代表贿选事情。 好，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哈，有请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新年计划。今天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那在2014年呢，诶，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昨天也说过官员的禁烟啊，包括这个官场的这个几个不良风气的这个整治啊，那在新的一年呢，您期待有什么样的新政呢，或者说新的规定呢，不管是民生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哈，这个深化改革的这个议题相信也很多人关心啊，可以请您来这个打电话畅所欲言，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call in，马上就打电话进来吧。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在马上就要到来的2014年，您期待有什么样的利好新规，有什么样的新政新策，都是您所需要见到的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啊，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 call in， 是来自香港的丛先生。丛先生您好。 你好。 哎，您好，您2014年有什么样的愿望和期待呢？ 哦，我期待的人民币赶快国际化。 嗯哼， 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话，除了一方面代表我们中国在国际之间的实力为引以为傲之外，那香港也有希望跟美元脱钩，要改挂钩人民币，这样对香港市民大众都是一个我相信高兴的事情。 嗯，丛先生是从事什么行业呢？ 我是上班族。 上班族哈，所以这个我相信人民币如果说国际化的话，对您的这个职业应该也会有所帮助吧？ 是的，大家都期待。 好的，谢谢哈，丛先生的愿望哈，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可能在未来的一年要看上海自贸区的情况多于看香港了啊。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哈，您2014年有什么样愿望？ 哦，在新一年来临之际，我期待和平、公益。 嗯， 至于各种法律法规已经很多了，关键问题是如何严格公正来执行，以及如何更好的监督处罚在执行中存在的显示公平公正的现象，这样才会有利好的消息。 嗯， 中央新成立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必由习总担任组长，很看好这样的举措，相信一定会有大好的信息，我们期待着。 好，谢谢，谢谢吴先生。好，这个吴先生期待的是和平和公益。好，这个公益啊，相信指的应该是这个公平公正，这个公平正义就像阳光啊，这句话是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了。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您好。 哎，您2014有什么期待呢？ 一个是那个希望2014那个环境能更好，天空更蓝，然后雾霾那个就是尽少出现雾霾天气。 嗯，这个或者希望雾霾飘到别的地方去。 再有一个是特直接的，就是那个北京地铁说元旦以后要涨价，然后我觉得虽然说只是在讨论，然后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合理的方法去就是把这个地铁的这个票价定得更合理一些，而不是就是目前说的这种那个全部涨价、分段涨价这种。 嗯，您个人觉得这个如果涨价多少幅度之内，您是可以接受的呢？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北京地铁这收费应该向日本那边学习，就是他那个应该就是针对上学、上班这种你最常用的入口和出口这块，如果你总是用这一段的话，这段应该是给你便宜的，然后剩下的就是除去你上班和上学这种频繁用的，就是其他的你从其他两口出，然后这样可以按那个距离的远近来收费。 哎，好，这个李小姐的这个意思有点像月票的这个制度哈，听明白了，谢谢。 嗯， 好，谢谢哈。香港的刘先生有什么样的愿望呢？刘先生，哎，刘先生，喂。 先不，那杭州的金小姐好了，金小姐，好，金小姐，那江苏的赵先生呢？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哎呦，我真巧进来了， 哎，不是江苏的赵先生，北京的赵先生哈， 啊，对啊，我正好电话进来，啊，我觉得这个明天肯定不要定什么每星期让领导吃一顿包子，是吧？ 那领导吃不消，不是咱们吃不消 啊。完了，希望呢，明年的改革呢，不要像北京出租这种改革，这种民生改革，只靠涨价，公司皮毛不动，是吧？体制不改，这种改革呢，谁都能当领导，是吧？现在火车、地铁、天然气都造势了，是吧？ 嗯。 完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明年得解决那个小升初问题，解决奥数问题，连这育人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说搞什么管制公平，那不是一笑话吗？而且你知道吗，生二胎的小心点，现在你不学奥数，你上幼儿园得多少钱，你们得想好了，要不然你上不了好中学，是吧？ 嗯。 另外呢，我就说的特奇怪，像这补习班这事儿啊，倒能形成产业，但相反的，中国的体育产业喊这么多年就形不成。你看这 CBA 不能自由转会， 嗯， 中超的保安费超过球票，这哪成啊？所以明天一定要下法规，把我们的职业联赛搞好，让老百姓每星期的有球看，快乐，总比关心和安倍走有意思多了吧？是吧？ 是这个，我非常同意哈。这个体育是应该搞好，但是呢，这个体育是不是靠下法规能够搞好的？我很怀疑这一点哈。你看这个恒大，广州恒大现在弄得那么厉害，并不是因为什么法规哈，人家这个钞票也非常重要。还有谁呢？香港的。